好啦，翻翻嚟啦，咁我哋咪讲下呢一套《盗墓者罗拉》咧。 系 啊，咁啊，芬芬同我新年都睇咗，不过即系提早录音啦，我又未睇到啦。咁啊，唔紧要吓，陪大家讲下先。唔系，因为笔打都未睇啊。咁啊，不过佢唔系即系录音呢一刻啊，因为而家我哋系错摸晒嘅吓，笔打就唔喺香港。咁啊，但系 weekend 就翻翻嚟，咁跟住 weekend 啊，芬芬又唔喺香港，咁啊，唯有各有各讲啦。 系啦，各有各搞掂佢。 系啦，咁我哋睇下吓，咁笔打又笔打又讲下，系啊，咁我哋。讲下呢套戏先，大家 好啊。咁啊，新年就劲啦，新年系睇几点啊？你 朝头早九点啊？ 你应该系第一场嚟噶啦，系咪呢场系？ 照计应该系啦。 即系如果冇之前再有啲咩午夜场啊、优先场啦、啊，唔知有冇啦吓。 或者有啲白金几嘢可能啲啊。 正常应该第一场噶啦，睇嚟吓。咁啊，咁啊，嗱、如何咧？即系讲下佢好唔好睇，好唔好睇先咁样吓。 系啦，你。我讲先啦，我讲先啦、即系如果你以一套动作片嚟睇咧，就我就觉得勉强合格嘅，都叫做合格嘅。如果动作片，但如果加埋佢系因为改编呢、這个著名嘅 game 啦，咁、我就会比评价好高啦，因为佢有好多地方都能够还原到个 game 里面嘅场面啊。 哦 ，OK， 佢唔系话为还原而还原，佢系能够将嗰个game 里面嘅动作场面系融入咗落个原创故事里面，咁我觉得呢度系做得好嘅。即系佢话 个情况会唔会似《攻壳机动队》咧？即系佢将个动画夹硬做翻出嚟，但系又唔系讲嗰个故事咧，会唔会变咗咁咧？ 佢就融合得好好啊！ 即系唔系好似嗰套先《攻壳》咁？ 佢唔系话为咗重现呢一个动作，譬如为咗重现爬墙，咁佢就无端端走去爬墙。 即系唔系？ 为咗重现就跳海，咁咪无端端走去跳，佢就唔系嘅。 即系有头有脑。 好巧妙咁融合咗落去个故事度，咁所以呢度我系觉得好嘅，即系起码大半套戏我都觉得好嘅，系。 咁点样？有咩唔好咧？咁 我系稍为唔中意个 ending 嘅啫，因为佢冇咗罗拉一路以嚟嗰啲怪嘢啊，佢又变咗现实解释咗佢最尾个 ending。咁 唔怕啦，佢穿得巧啊，唔使咁含蓄噶。 哦，好好好，我跟住会讲落去，咁继续讲埋先啦。咁佢就，我觉得个女主角嘅表现开头，其实你睇画头嗰时候都觉得好似，咦，好似可能唔系好好、哦，又唔系好似罗拉咁嘅样啦。你会觉得佢，即系佢细细粒粒啊，又娇娇少少，咁你觉得啊，佢点做打女咧咁样？但如果配合翻佢呢一度系初出道第一次先至做任务，佢仲会有少少勤鸡啊， 系啊系， 习惯杀人啊。咁佢就完全做到呢一個元素出嚟嘅，同埋我諗你哋都大家都知呢、這個女演員嘅演技係好勁嘅嘛，係得嘅嘛。咁所以佢要掌握呢個角色，其實對佢嚟講，我覺得個難度唔係太高嘅啫，其實係。咁所以佢亦都個演出係做得好好嘅，再加上佢嘅動作場面，佢都真係搏曬命啦，已經係。即係你會佩服佢一個咁嬌滴滴嘅女仔做一啲咁嘅動作場面咧，係做得好嘅，佢係。所以我喺佢。淨係女演員方面，即係女主角，我係覺得佢做得好好嘅啦，即係已經教足曬嘅啦，佢已經全部係 拍住阿 Tom Cruise 同埋上次原子殺機啊， 哇就即係你可以覺得佢拍住阿 Tom Cruise 咁搏命嘅啦，佢係一啲跳躍啊， 真係跳曬， 真 係 跳去，真係佢嚟嘅，你見到係，咁即係 同埋 我覺得好好嘅， 唔會覺得係獅子人嚟嘅嗰個。即係真係，即係個真人 嗰 度啦嚇，係咪 佢拍嗰陣嗰啲花絮佢都真人嘅？ 係啊，真係打落地就打落地，打就真係打㗎啦，即係冇花冇假嘅，真係係咁做出嚟㗎啦。咁我覺得係。 咁即係話呢套其實仲實打過之前即係嗰兩集喎，即係安祖蓮娜嗰兩集喎。 我覺得就實正好多。 嗯。 因為就算喺 game 裏面咧。都係前嗰堆 game 即係安祖蓮娜即係做代言人咁滯嗰堆 game 咧，就佢係淨係開槍啊跳啊跳啊啫，其實多數。但呢一度就真係實牙實齒拳腳功夫嚟嘅佢打，因為佢未攞槍嘅呢一度係 頂多有把劍有把弓咁樣， 鼻嗰度先至攞槍嘅啫，佢係。 都唔係槍咁簡單啊！你上一集即係第二集嗰集喺個長城飛電單車嗰啲係吊住威亞嚟飛嗰啲，真係好假啊，大佬！ 哦，佢呢度冇嘅，佢呢度啲 冇嘅，真係好現實嘅打啦， 好實嘅，好實嘅。 咁呢套會唔會都有翻啲 in the air 中咁嘅 feel 嘅咧？ 有。 前大半段當呢套係兩個鐘頭啦，其實有一個鐘頭零九個字都好有 in the air 中。 咁就冇嗰 part 啊！真係快啲講下咩事，大家都想知。 因為 盜墓者羅拉其實一路以嚟都係一啲探索啲古墓啊。咁你發現古墓裏面通常有啲魔法啊、邪術啊咁嘅嘢嘅。即係真係好似 真係有怪嘢 開頭嗰啲咁嘅，真係有怪嘢嘅。但佢今集呢去到最尾講返佢其實都係改編呢、這個新版羅拉嘅第一集，即係邪馬台國嗰一集嘅、都係揾啊嗰個叫做 卑尼夫 女王嗰個苦墓嘅，咁就講佢有一個能夠抹滅世嘅能力嘅，講呢個女王。 即係冇睇過日本歷史嘅朋友，有睇 A V 都應該有聽過卑尼夫呢三個字啊。 係咩 A V 係 咩？ 你唔知嘅咩？ 我唔知 喎。 即係佢哋成日會用呢幾個字去玩嘢嘅。 哦，即係用呢個女王。 即係女王啊！ 哦，系啦，就讲咩系日本传说嘅第一个女王啊，好似系 嘛，巫女咁咯， 系咯，即古日本啦、啊，呢、這个当然系 吓。其实呢个咪就系前力铁甲人后边个古仔啊嘛。 嗰个故事系啦，系啦， 即有借咗嚟玩啦、啊，系啊。 佢就系讲佢哋今集就系讲佢哋去揾呢个女王嘅。咁开头就系话啊，想你有对有个敌对组织嘅喺呢度叫做Trinity 啊。叫佢應該叫三一教會， 係啊，冇錯啊，應該係咪有永井豪有份嘅咧？係咪個古仔又三一、又磁力鐵甲人乜都齊？ 呢、這個 Trinity 呢個組織其實喺 Game 嘅新版第二集先出現嘅，其實係，但係佢提早咗喺呢度已經出現咗啦。 哦，咁即係佢將第一、二集嘅 Game 就撈埋， 有少少撈埋， 又出埋佢老豆竟然又未死，咁呢啲都有埋。 係啦，佢其實主要主要嘅故事線都係嚟自第一集嘅。但系佢就提早咗加咗啲第一集。 咁第一集嘅 game 就唔系打呢个 Trinity 组织，系即系第二个组织同佢争去揾呢、這个。 系啊，另外一个好似一个唔系唔关事嘅组织嚟嘅。 哦，咁样。 啲邪教咁样嘅、 哦哦哦， 但系去揾呢个邪马台国啫，其实就唔系呢个 Trinity 嘅、即系未讲到呢度嘅，其实。 系 啦，同埋。咁講返佢就揾咗呢個女王，咁就希望即係嗰個邪惡組織咁呢復活佢滅世，即係都係嗰啲老土嘢㗎啦，其實咁、但係好可惜，佢去到最尾竟然發現嗰、那個起返條絲出嚟呢，就唔係有啲咩邪惡力量，只不過嗰個女王個身上面係帶有一啲病毒，一啲致命嘅病毒啫。咁、我覺得成件事就好似低即係低咗好多囉，因為你揾得咁辛苦，原來只不過揾個病毒，咁好似個說服力好似唔大咁，我覺得係。 即係除非你講到嗰個病毒好特殊嘅，即係係，甚至乎其實佢係喪屍咁啦，即係起碼怪啲咁，但係咁已經有怪啦，係咪先？咁佢又唔想怪， 佢又想 係啊，佢又想變翻好似啲，即係有啲係咪好似上次嗰集呢個咩啊？蘭登博士咧， 係。 系咪？ 其實佢有啲似嘅，嗰度叫做地獄啊嘛，係咪叫做地獄啊？ 係， 好似係 Inferno 嗰度， 就揾 Inferno 咯。 Inferno 又揾到啲滅世嘅病毒咁樣，就愛嚟即係重整人類啊嘛，嗰度就係。係 咯。 但係佢呢度就 玩咗呢啲，咁但係原本個套路就應該係啲鬼吹燈啊，然之 Alan Jones 即係絕保奇兵咁噶嘛，即係你 近肯定係絕保奇兵， 即係你可以咧前大半段咧都係正常，同啲德軍或者嗰啲惡組織周旋 OK 嘅，開下槍打冇所謂，冇怪嘢。但揾到尾咧，你必定最後嗰幾分鐘一定會發動佢一路搶嗰樣嘢，哇！原來好勁嘅，即係你唔好理佢搶咗藥櫃又好，水晶骷髏咩聖杯，即係佢一定會顯現佢嗰樣嘢嗰、那個即係嗰個力量出嚟俾你睇噶嘛。咁即係一陣間咁多啫，大佬，我又唔係話要成套。如果你將嗰度抹殺咗咧，咁成件事就唔係嗰種戲啦，就變咗、即係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一個。 你變咗好似 特務片咁 咯，嗰啲特務片咯。 我 Mission Impossible 怪啲，我覺得有啲高科技嘅都。 係，因為你開頭好期望你係盜墓者羅拉，係 咯， 怪嘢噶嘛。 最尾一定推得出啲少少 啊！嗰陣時哇，你係咪鬼魂亂飛啊？嗰啲咁樣噶啦， 梗有啲嘢嘅。 曬骷髏骨頭啊，即係奪寶奇兵咁嘅樣嗰啲。但係佢呢度完全唔係，咁我係有少少失望嘅，其實係。咁但係整體嚟講，我都係覺得套戲係合格有餘嘅。 即如果淨係睇佢實打嗰 part 都好睇嘅， 係啊！睇女主角，睇女主角你絕對唔會失望啊！因為個女主角嘅表現係真係好好啊！呢一度 即係唔需要擔心，好似上次 Jason Bourne 咁啊嘛，即係佢都有份做啦、哇！成套戲黑黑面，連表情都冇嘅咁樣，係啦。 同埋呢度講佢，因為提翻佢老豆啊嘛，因為佢係跟住佢老豆嗰啲筆記去追查翻，因為佢一路堅信佢老豆未死，咁咪諗住追查翻佢老豆 去咗邊，喺點解七年前係失咗蹤呢，咁樣佢就一路解謎，一路解謎，咁、最後就查到原來佢老豆，而家講下個故事啦，咁樣啊， 好啊，好啊， 查到佢老豆，查到佢老豆，原來當年咧就係、是、出發，佢因為佢阿媽死咗啊，因為阿羅拉嘅阿媽死咗，佢就好想揾一啲靈界嘅力量啊，令到佢阿媽能夠復活啊，咁、佢就一路追查呢個邪馬台國呢、這個女王嘅，咁、當年佢就係七年之前就走咗，就去揾呢、這個邪馬台國啦，即係日本嘅一個離島咁樣啦。咁點解會有吳彥祖呢？因為當年出發就係嚟去香港揾阿吳彥祖個老豆揸船載佢去嘅。 哦，即係佢老豆係嚟香港揾吳彥祖老豆，當年有做翻呢段出嚟嘅。 哦，呢段冇嘅。 哦，呢段冇。 冇做嘅，係講嘅啫，同埋睇佢嘅筆記啊，留低嘅 video 嗰度講翻。 咁但係羅拉真係揾阿吳彥祖就有做啦。 係啦。就係因為羅拉就揾到佢嗰啲遺物啊，所以就追查翻就知道啊，原來當年老豆咧就揾咗嗰個叫做咩叫堅強號嗰隻船去嘅，咁原來堅強號就係阿吳彥祖嗰隻船啦，其實就係、是。 哦，係。咁但係阿吳彥祖可能完全唔知嘅喎，咁揾佢都冇用㗎，揾阿吳彥祖做咩咧？ 吳彥祖知道佢老豆係栽咗佢老豆去嘅，係啦，阿新你可以講埋呢度啦，啊啊， 即係佢嗰度咧就阿吳彥祖係。知有呢件事，但系咧阿罗拉咧初初嚟揾佢咧，佢唔知道系即系佢老豆系去咗边嘅，即系佢净系知佢当年佢老豆就抌低佢，咁然之后就出发咗去咗揾 佢啊边个？ 嗯， 你一个罗拉嚟讲系吴彦祖。 哦，阿吴彦祖佢唔知道佢老豆系同边个系去咗边嘅，即系净系知佢同阿罗拉个老豆。咁一齊去走咗去咁 即係唔知啦，咁 係啦，咁同埋咧，佢係同佢老豆同名嘅，咁、所以咧，阿初初阿羅拉咧以為 係 阿吳彥祖，係啊，以為阿吳彥祖啊帶咗佢老豆走，原來又唔係嗰個係， 哇！如果吳彥祖係佢嗰個嗰時帶老豆嗰、那個，佢就已經成功得到呢個長生不老藥噶啦喎，揾到奇馬德。 我其實都係七年前啫，其實係唔係好耐嘅啫。 我七年前啫， 係七年前。 我係七八年前咧講到大佬， 係啦。 仲點止接過去？佢老豆接過李小龍去珍寶嚇珍寶啫，記唔記得啊？大家有冇睇過啊？ 係 龍爭虎鬥係嘛？ 仔啊嘛 嚇，係咯，都有關係嘛？原來啊， 佢喺呢度都奇怪嘅。 攞一幅相啊，攞一幅相，唔通李小龍係我師兄弟，我又都係同人講咩嗰啲啊？ 佢呢個位置有啲奇怪，佢話阿羅拉咧就嚟到香港揾阿吳彥祖嘅，其實係。咁但係我頭先同阿新烈傾開咧，嗰度其實個外景又唔係好似香港嘅喎，即係只不過係扮香港嚟嘅啫。 哦，即係唔係真係走去香港仔拍嘅。 但係佢又扮得幾似嘅，其實係。 O、okay、K。 即係咧，你會見到咧， 出賣咗啦。 佢有個 wide shot 咧，就係影住一堆船咁樣咁啦，即係嗰度都似香港仔嘅，但係咧你就會零零舍舍見到咧。啊！有堆帆船嗰啲旗咧，即系动向度喎， 都鬼佬 吓，即系我谂可能佢都系要用嚟吓呃下啲鬼佬咁啦。咁同埋咧，就佢一开始系啊，阿罗拉落车，即系喺个的士落嚟嗰度咧，阿芬芬话佢部的士唔系喺似样系嘛？ 个的士唔似而家啲的士嘅，佢好似旧阵时嗰啲的士啊。 哦，佢真係攞咗李小龍套戲嚟參考啊！ 係，有度過癮嘅，我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個車牌，個的士嘅車牌啊。 哦， 的士車牌係 TR 字頭嘅，即係 Tomb Raider 嚟嘅， 係。哦，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又有啲玄機， 係有啲玄機，但我留意唔到個連，即係嗰四個字。 係，即係後邊嗰幾個數字可能仲更加有連有玄機。 可能係佢第一個 game 嘅。係 啦，可能都有嘅，有啲。 總之佢都擺咗啲咁嘅，即係懶係過癮嘢啦，通常都係。 嗯。 咁啊，講翻佢 的士佬唔係啊，馬明就已經好咩噶啦，係啊，你紅波的咗係。 就係呢度出賣咗，點解我哋覺得唔係香港拍咧？就係因為佢客串嗰啲人雖然講曬廣東話，但係廣東話係好奇怪嘅，好似竹聲咁樣嘅。 我咁啊， 唔係，就算你啱見到咧， 講嗰啲老諗啊，係。 佢平時佢雖然都講啲唔鹹唔淡嘅廣東話，但係你喺呢套戲咧，尤其是頭嗰段咧，佢更加唔鹹唔淡嘅， 哦，即好大镬嘅啲广东话会 歪晒音咯，即系好似阿 Sam 嗰啲咁样。 啊，怪少少，啊，怪少少嘅。 阿 Sam 系咁嘅咩？ 哦，阿 Sam 啲翻完大陆翻到嚟嗰阵时咁啊。 佢扮係咁啫，係嘛？ 扮唔正啫， 鄭秀文嗰啲係嘛？好邪啊，嗰啲係嘛？ 扮足聲啫， 我都識得呢啲係嘛？ 但係佢呢度呢啲臨記就真係好足聲嘅，連啲樣都足聲啲嘅。 係連啲衫都足聲。 O K， 即其實嗰度唔係走嚟香港拍，其實係佢自己 set 個景扮嘅啫。 如果要呃外國人咧，係呃到嘅，因為外國人如果未嚟過，佢真係覺得會係咁樣嘅。嗰度其實都唔太重要嘅， 即係好過奇異博士㗎啦，係咪？ 哦，好好多呢，好好多呢，好多。 係，即係佢真係外景咁，真係係啦，係啦， 起碼講曬廣東話嗰啲人全部。 係。 即係唔係講國語，其實已經好好㗎啦。 哦，咁唔係喎，你唔覺得講國語現實啲咩？ 啊，如果佢嗰度係尖沙咀啊，台灣就講國語係正常啲。係 咯。咁啊，羅拉有冇同佢哋講曬廣東話嘅又？識唔識 嘅？ 佢又唔識嘅呢度，我冇嘅。 唔識嘅，佢唔識嘅，佢冇嗰段宣傳片咁扮廣告都話嘅。 我冇咁嘅。 冇。 O K。 佢冇嗰度。 咁啊，唔見咗，見到又講英文嘅啦，已經即係即係已經係 英語。 講 廣 東話。誒，咁奇怪。 因為羅拉同佢講英文，佢先轉 channel 啫，係。 哦，咁嘅。 係啦，咁啊，後尾就全程英文嘅啦，已經係。 係。 即佢講英文，留意我講廣東話噶嘛？變咗係。 咁一定，呢個都唔係。 仲有啊， 係都知嘅。 阿吳彦祖係有支散彈槍嘅。咁喺香港有支散彈槍。 可以隨意開槍㗎，都 係佢係啊！佢仲要開咗槍啊 ，bang 咁樣咁話咁你唔俾人拉啊！ 即係喺香港水域嗰度咧， 咪就喺個香港仔嗰度。 喺香港仔攞支散彈槍出嚟 ，OK。 係啊。 哦， 咁如果你用英雄本色嗰個思維就好普通嘅呢個。 咁啊，開一槍啫，只不過啊。 係咯，普通嘅呢啲，佢都應該睇咗唔少啲，即係啲好唔現實嘅港產片抄嘅，應該。 係啊，一嚟到香港有槍戰嘅。 佢好彩冇睇《降魔的》啫，唔係佢加啲妖怪落去，但 有鬼啫嘛，咁仲好啊！如果有妖怪仲好啊！如果呢、這個 咁反而好啲啊！ 冇妖怪 啊！第一次遇到妖怪幾下的士啊，唔係去成馬台國啊， 唔係去盜墓。 係啦，跟馬明都跟埋去，馬明都跟埋去啊嘛，有鬼喎嗰度咁啊，我都跟埋嚟啊嘛，係咯，跟落埋車個的士佬啊嘛，的士唔使理嘅，我租嘅啫，唔係我嘅，有人嚟 pick up 嘅啦咁啊，我哋落船啦咁啊，係嘛？ 咁啊，講佢阿羅拉就揾到阿吳彥祖哦。 咁嗰隻艇就已經可以去咁遠㗎啦，犀利喎！ 係嗰隻唔係一隻艇嚟嘅，都漁船嚟嘅，其實都。 哦，唔係啲山板咁嘅。 即係你 唔係， 即係啲保釣號之類嚟嘅。 係啦，我就想講保釣號嗰啲咁嘅樣咯。 明白。 咁所以去到嗰度嘅，咁啊講佢哋一行兩個人咁啊去啦，咁啊去嗰個日本海域啦。咁呢度同個 game 唔同嘅。game 係羅拉唔係得到嗰啲筆記去嘅，係去籌錢，真係去揾寶藏嘅，就叫埋一啲博士啊，一大隊人去嘅。如果係原著 game 嗰度，咁呢度咧就得翻佢哋兩個啫，只不過係係啦， 即係減省咗少少啲，即係啲主角 減省咗好多 人啦，咁樣係 啦 ，OK。 咁啊，得翻你兩個。 吳彥祖呢個角色有冇嘅咧？原本個 game 冇嘅。反而呢個作落去 嘅，冇嘅，嗱呢個係作落去嘅。 嗯， 咁佢哋就去到嗰個騎馬台啦，咁啊好順利咁揾到。 叫咩福爾摩沙三咩三國噶之類咁樣咁 啊？福爾摩沙三國咪台灣咯？ 哦，係咩？ 佢係講係嗰度㗎，佢係講近住嗰度㗎，佢係。 哦， 係啊。 嗰頭啦。 咁啊，去到嗰度行嗰頭，因為。佢係咁講話去到嗰度啦， 唔緊要啦，係咯，咁揾到，即已經係人都知喺邊㗎啦，即唔係要揾嘅個島，唔使又 佢係立喺從佢老豆嘅筆記裏面， 哦，我明白， 即知道有喺嗰度啦嚇，咁 即都 係人都知有咁嘅地方嘅，咁但係唔知嗰度有咩啊？哦，係咁， 有個坐標咁樣又去到咁啊，去到咁啊驚濤海浪咁啊撞咗船，咁佢哋就分散咗流落咗個荒島嗰度，流落咗嗰啲斜馬台島嗰度。咁啊，吳彥祖咧就俾一早已經去到，因為當年去呢個島嗰度咧，就唔淨止佢老豆去嘅，佢老豆應該一隊探險隊去嘅。 我都成隊人嘅 ，OK。 係啦，咁佢老豆就佢哋就以為佢老豆死咗，咁其實咧，羅拉就俾另外一個呢度嘅奸角救咗嘅，就係當年同佢老豆一齊去呢一個邪馬台國揾個。 佢哋一路都冇走到啊！ 係啊，因為留喺嗰度嘅。 咁奇怪。 因為佢哋受嗰、那個Trinity 嘅委派啊，一定要揾到嗰、那個卑尼夫女王嗰墓。 咁但係佢咁多年都，雖然又話唔係話幾十年，但係呢七年嚟冇補給都可以喺嗰度生活。 佢嗰度都有啲應該有啲野生動物啊。 哦，即係嗰個島好，哦，即係唔係啲，哦，明白，唔係啲島仔喎。哦 ，OK OK， 即係好多嘢嘅。 都好大個島嘅， 好大個島，我明白明白，即係有可能隨時有嘢食嘅。OK OK OK。 因為原著嗰度咧，呢度呢個邪馬台國當年係二次大戰嗰陣時係個軍事基地嚟嘅。 哦， 即係如果跟住個 game 啊，所以喺個，所以你見到畫頭嗰度咧，佢、有啲二戰嘅飛機殘骸喺度啊， 係 啦，就係咁解，因為當年係應該係一個軍事基地。 O、okay, K， 明白，即係呢個其實唔係一個神秘島嚟嘅，只不過係一個冇人知道原來呢個島就係邪馬台國咁解啫。O K O K， 即係係有地圖有呢個島嘅。O、okay, K， 明白。 係啦，冇人知佢係種咗呢度。 冇人知道就喺呢度啫。O K O K O K。 係啦，咁佢嗰個奸嗰邊嗰、那個，即係今次個敵國就出賣咗老豆，因為佢一路都淨係佢老豆啊，阿羅拉老豆先至知道點樣揾嗰、那個墓穴啊嘛。 我都係咁噶啦，通常都。 但係阿羅拉個老豆就知道呢條友都係衰人嚟㗎啦，咁啊自己走咗扮死。 哦。 咁就一路咁佢咁唯咁冇辦法啦，咁、那個奸國唯有自己。 咁即係吳彥祖老豆其實都未死，兩個都未死。 死咗㗎。 吳彥祖老豆就死咗啦。O K O K。 真係死咗㗎啦。 O、okay. 咁佢因為要揾人掘嗰個墓嘛，所以一路揾一啲喺嗰頭捕魚啊嗰啲人嗰啲人、哦，或者一啲人 大豬仔嗰啲啊， 幫佢、 哦。哦，即係佢都知道掘呢個墓係有危險嘅。 係啦，就幫佢開發嘅。佢、哦、另外自己有班軍佬咁樣喺。 係 ，O K O K。 但係又唔係好多人咧，得十零人到啫。 差唔多啦，德軍都係咁上下陣容啫嘛，同二點一中唔係好大隊嘅，通常都係。 咁就吳彥祖就俾佢哋捉咗，就做咗嗰啲苦力，做咗啲係啊。咁、羅拉咁啊，咁因為嗰個奸角係識得佢老豆，所以亦都知道嗰個就係羅拉，所以佢就希望透過羅拉就揾、即係佢知道 估到啫，係嘛？即係佢應該唔識佢㗎，係咯。 佢識得羅拉㗎， 我識 㗎， 哦， 識㗎，因為佢羅、因為羅拉帶埋個背囊，就有曬佢老豆嗰啲筆記喺度。 係，其實佢一抄佢個背囊，知道曬啦。 一抄個背囊就知道佢嘅身份啦，就知道攞曬嘅筆記，知道佢都識、那個。 就未至於話細個見過，又未至於嚇。 佢就冇講佢細個見過。 O、okay, K， 明白。 但 係 就應該 係。即係佢都估到啊！呢、這個就係個女啦，咁啦。明白。 咁就為捉咗佢，要佢幫佢打開呢個古墓，揾個古墓嘅地點啦。咁收尾羅拉同阿吳彥咁人即係 K crack 咁啊走甩咗，咁就結果就受咗傷。呢度都還原個 game 嘅，因為個 game 都係講佢受傷，揾有啲鐵枝定樹枝篤到嗰條腰嘅，篤穿嗰條腰嘅。咁佢呢度都做翻出嚟嘅，其實係，同埋個逃走過程其實都好接近個 game 嗰一段嘅，其實。 咁有冇話揾啲火藥咁燒大腸咁樣咁樣埋翻口噶嘛？ 咁啊冇，因為到佢受咗傷之後咧，就佢老豆揾翻佢啊。 哦。 即係佢揾到佢老豆重 現， 佢因為佢老豆一路匿埋，就係一路散播一啲假嘅信息，等嗰個奸角都揾唔到嗰、那個古墓啊。 哦， 係啦，咁就點知啊？因為嗰個奸角就執到阿羅拉嗰個筆記啊嘛，所以就揾到個古墓啦。到最尾都係。 哦。 咁羅拉個老豆就話：，我哋都係鬥唔過佢㗎啦，不如就算啦咁樣。但羅拉就堅決話一定要阻止佢發掘呢個古墓。咁佢自己走返去，咁諗住阻止佢。咁佢老豆又走埋去就揾，咁結果就捉咗佢老豆，咁要挟阿羅拉，咁結果都要就範，就要幫佢哋打開呢個古墓。 哦，咁真係好易嘢啦，中咗。 係啊。 即係第三集咪咁咯，咪其實又係邊個嘛？阿詹士邦， 系 西歐納利係佢老豆，咁又係叫佢叫佢試邊只係聖杯，咪即係佢將打到打咗槍咁，你為咗救佢老豆都要辨認出聖杯啊，因為使個聖杯都令佢可以好翻咁樣。 嗯，其實都似啊，真係好似。係 咪都似啊？ 似啊， 咁照計應該呢個套路就做落去先啱啊，咁好睇啊。 好睇嗱。一路講落都好，呢度只不過係應該套戲嘅一半嚟嘅啫。其實 呢度一半嘅咩？我就完啦，大佬。 唔係一半啊，一半啊，就跟住打開咗入去個墓穴裏面，仲有嗰啲機關啊。 哦，咁嘅。 傳統奪寶奇兵嗰啲。 哦，因為咁係咯，咁好奪寶奇兵喎，有機關 添。好多好多呢啲嘢㗎，佢裏面都。 咁佢咩要解破啲機關點樣過啊？真係有。係 啦。 有嘅。 係啊，係啊。 攞幾粒寶石塞翻入啲窿度就可以解咗啲機關啊，點、樣能夠對抗啲機關？ 咁好睇啊！ 其實 所以由头到尾都好睇噶，其实喺呢度，即系呢啲表现系同埋个都配合个 game 啊，其实系。 你鬼吹灯都系玩呢啲啫。 系咯系咯 系咯。 咁啊，到最尾就真系揾到个女王个古墓，咁就发现哦，原来唔系怪嘢，咁呢度就开，我又觉得失望就喺呢度啦。 嗯。 但系只不过个病毒，咁嗰个奸角就谂住，都唔使攞晒成条尸走啦，如果要攞病毒就 cut 咗一只手指嗰个胶袋入住，就谂住带走。 嗯。 咁啊，老豆就。之前已經攋咗嘢，中咗病毒㗎啦，諗住自己犧牲，咁啊攬住啲炸彈，炸咗嗰、那個女王古墓，咁啊等啲病毒流傳到出去，咁啊羅拉就走去追嗰個奸角，就要攞翻隻手，即係唔可以俾佢帶隻手指出嚟咁樣，咁啊最尾打死咗個奸角，咁就阿吳彥祖完，佢哋就救翻佢出嚟，咁啊完㗎啦，其實個故事係。 咁、那個 ending 就真係反而失望喎，如果係。 弱咗，係、那個 ending 就弱咗啦。 即係完全冇根據個故事邏輯去進展咯，即係如果你根據呢啲呢種故事嘅套路同邏輯，最尾一定係。 都要有怪嘢嘅。 一定係會女王復活，咁跟住連啲壞人都死埋，啲壞人應該唔係死喺羅拉手上，係就係、是、死翻喺呢樣嘢手上㗎嘛，多數都係咁嘅。 通常都自作自受㗎嘛，你 自首嘛，即係唔使啊，然後咧中搞掂佢哋啊，使乜使乜啫，係嘛？你要開藥櫃咯，咁你咪自己死咯，係咪先？冇問題㗎，係嘛？即係你以為可以得到即係統治世界力量嘛？點知係整死自己㗎嘛？咁好，唔係個寓意都好啦，係咪先？咁你變咗又有一個哇好勁嘅場面，幾分鐘啫嘛，又唔係要搞啲咩咁你 大場面， 佢亦都唔係為咗慳錢嘅，我相信，因為今時今日同你會熟記呢種小兒科，小兒科啫，係咯，係咯，所以一出有樣嘢咁，可能佢呢度都係有個有木乃伊趌起身咁嘅啫，有咩難啫？ 嗯， 係 啊，咁佢都有木乃伊趌起身嘅。 啊！佢都有咩？ 啊，嗰個機，但係機關其實佢 冇機關，係係。 伊朗咩啫？原來後面 係啊！ 我原來瞭解 咗搞笑啊！呢度係 去海洋公園，原來嗰度係。 咁去到最尾嗱，佢都仲要留啲伏線，有下一集嘅。咁佢就講啊，羅拉翻去就，因為佢老豆好有錢，係嗰啲生意佬嚟嘅，其實都即係億萬富豪嚟㗎啦。咁啊，羅拉翻去就接管佢嗰啲生意啦，咁就簽翻啲文件，咁啊發現。簽文件嗰時候，原來佢有一間公司個名咧，佢就喺嗰個島嗰度，就即係嗰啲僱傭兵嗰間公司個名嚟嘅。咁佢又發現原來佢老豆嗰間公司都有啲黑幕喺裏面，但係同嗰個三一嗰個邪教有關嘅，即係同個 Trinity 有關嘅咁樣啊。咁啊完啦，咁故事就 係。 咁我覺得咧，其實咧，我覺得咁嘅套路咧就變成好似，我覺得好似蝙蝠俠啊。好似阿 Bruce Wayne 揾到佢老豆，原來同啲郭咸平嗰啲黑暗嘢有關，即係郭。 你講緊係歌亭喎，你講緊嗰個係。 係啊，郭咸平嗰電視劇嗰條橋嚟嘅，其實呢個係。 咁啊，爭啲喎呢啲。係 咯，即係間要將佢哋兩樣嘢拉埋一齊嘅，因為咁樣。 即係同即係一路都好睇，但係 ending 就變咗逐 套。有個大陰謀喺後面咁樣，阿羅拉又追查呢個大陰謀啦，跟住下一集呢個就係咁樣啦。 係。 係啦。咁啊，完咗成個故事啦，佢就叫 做。其實咧，我覺得你話 twist 橋嗰樣嘢咧，其實佢係 twist 到即係右變冇呢啲，即係180度式呢啲咧，就好其實好渣嘅。 嗯。 係咯，即係你係 twist 可以 twist 好多唔同方向或者唔同角度噶嘛，即係你唔想跟足個 game， 你可以都轉做第二樣嘢，但你話由有怪嘢變冇怪嘢咧，呢啲就比較低啲嘅，即係你等於套舊嗰套蜥蜴版哥斯拉，即係由即係你夾硬你都拍得哥斯拉啦，你又要講到佢好似好現實可以咁，又唔識噴嘢乜，唔好睇㗎嘛，即係你一人唔好開呢個 topic 㗎嘛。咁又或者為咗 twist， 即係為咗反轉另一套就係、是、呢個 Scooby Doo 啦嚇咁明明即係我哋睇開嘅 Scooby Doo 都係金田一咁，其實初好似有鬼，但係最尾係人為㗎嘛，必定係。即係呢個係 Scooby Doo 嘅套路嚟㗎嘛，咁但係去到電影版又為咗 twist 咗又反轉，就佢又反而真係有鬼，咁其實咁樣唔好叻啫，同埋咁好睇咩？即係你令到嗰個本來嗰樣嘢係，即係你咪扭曲咗，即係人哋就係話俾你聽，其實冇鬼嘅，係啲人即係為咗唔知咩就扮鬼嘅咁，你又整到變咗有咁，即係點啊？即係金田一拍到尾，所有嘅謎已經解開啊，因為呢間屋真係有鬼咁樣喎。 係咯，即係。所以我唔係好鍾意個 ending 佢咁樣安排囉。 係呀，因為你呢個類型嘅就係通常去到最後呢係一定係有出啲神秘嘢嘅。咁你先至可以即係 即係承接得到啊，成件事係。如果唔係一路揾嗰樣嘢咩意思？咁即係話佢爸傻噶啦，羅拉啫，咁佢都係以為嗰個比利夫係有啲咩長生不老定唔知有啲乜嘢復活嗰啲咁嘅藥咁。 控制死亡咯，初初以為佢真係 嚇咩死亡啊？ 控制死亡咯，初初以為 咁結果係係、啊、病毒咁咪即係都係即係傻噶啦，係咪？即係然之中死，同佢老豆揾嚟揾去啲咩聖杯原來又冇用嘅，咁即係你真係咁講啫。 嗯， 咁咪即係佢哋嘥時間前面喺度。 係咯， 你話想阻止個壞人嗰 part 就冇問題，但係你話即係佢哋，因為佢哋都係因為嗰個傳說而去噶嘛。 系，全部都系。 系啊，咁、嗱，你话因为个传说就纯粹从出于考古咧，咁你都仲好啲。即系而家中佢又冇话佢信嗰样嘢系真，咁都仲好啲。但系呢度佢个出发点佢系信嗰样嘢系真，所以出发噶嘛。但反而你最屘话都系假咁样，即系咁样，系咯。咁盗墓者罗拉个世界又的确系有怪嘢啊嘛。咁点解会即系要需要咁做？唔需要咁。 我想问嘅新嗰啲集数系咪都系有怪嘢嘅先？ 咪原本個機密係點樣嘅？原本個機密 都有嘅。 就佢嗰個 reboot 版第一集都係揾呢個女王啦。其實都有怪嘢㗎，其實係都係復活呢個女王㗎，都係要。 都有復活到嘅。 一嘛，係啊，有㗎。佢哋收尾阻。 哦。 哦，咪應該係咁咯。咁所以佢呢個古仔咪就為唔同而唔同啫嘛。 係咯。 咁冇意思㗎，點解要咁啫？點解你唔再加重料啲咧？开头阿罗拉其实系男人系嘛，即系仲要揾阿 Rock 做系嘛，头三分钟系嘛，第一次冒险就跌咗落去阿乱马嗰个咒传香就变咗女人，咁不如咁啊，咪你咁穿都得噶，咁男人变女人啊，女人变男人，咁啊， 其实 调转，咁啱调转。 故事仲好啲啦，佢讲个其实嗰个女王想逃离嗰个灵魂想逃离躯壳，佢哋阻止佢，咁其实咪仲好过咁样变咗做病毒，其实系。 唔系咁，如果佢真系唔想有怪嘢啊嘛，就系、是、因为佢而家变 咗。咁啊系，佢就样样嘢都有解释，因为头先阿新你讲，连条尸坐起身，佢都要解释埋，影埋有个死人喺后面度企。 系。佢再行，佢再行远啲，原来出翻嚟海洋公园间鬼屋添，系。佢老豆系俾块板拍嚟拍死嘅，最尾系嘛咁样嘅 ，OK。系最尾讲嘅点样，最后就下一集就讲点样同海洋公园打官司，好唔好？咁咪够现实咯，系咪？原来一路啊，吴彦祖带佢都系游紧，都系喺香港南区行咗咁耐都，原来最尾就去埋单外面海洋公园后栏，系嘛？系嘛？好唔好啊？咁样，个坏人要揾陈志文做啊，系嘛？ 嗯， 咪扮埋啊边个啫嘛？扮埋 啊 云迪都，唔系啊云迪都啊。扮雲迪素係，點解雲迪素瘦要細粒咗咁多嘅咁啊？係嘛？係咯，跟住再變實地魔，係咁好唔好睇？咪即係唔好為 twist twist 嘅，有時啲古仔真係，即係你既然都係攞得嗰個 game， 咁嗰個 game 係咁啊嘛，做咩啫？你唔中意咁啊，唔好攞嗰個 game 啊嘛。係 有靈魂啊，嗰啲咩嘢？係 啊，人哋係有噶嘛，咁呢個好重要噶嘛，係咯。咁我呢一個係即係呢套戲唯一一個。同埋一個好唔可以犯嘅一個錯誤囉，佢犯咗囉，係囉，就令到前面嘅努力全部 發得好好㗎，真 係即係令到前面嘅努力全部好似都推即係摧毀咗，好似嘥咗咁樣。 甚至乎佢前面未入去盜墓嗰陣時候，佢前面有一段係單車追逐嘅，其實我嗰段係拍得好好睇嘅。 但係我一開頭啊， 新啲話未出發前嗰段唔好睇喎，係咪？ 哦，唔係，我係覺得佢去咗香港嗰段唔好睇啫，呢段都 OK 嘅。 香港唔好睇， 不過呢段都 單車追逐係幾好睇嘅。 單車追逐做咩？送外賣。 係啊， 係嘛？ 啊，初初佢係講佢送外賣嘅。係。咁但係之後佢就講佢好窮啊，因為佢冇繼承到佢老豆啲家產咁啊。咁就 明可以好有錢喎。 佢话佢唔想写死佢老豆嘛，即系佢觉得签咗份嘢，好似佢老豆就死咗。 哦，即系佢要承认佢系死，跟住先可以。 系啦，系啦，系啦。 明白，明白。 未见到揾佢老豆条尸去。 佢梗系冇睇啊！致命复活啦，可以先承认咗佢死，再揾翻佢翻嚟，再先继承咗个家产先，系啦。唉，点解唔得啫？ 唔使咁惨咯， 揾翻咪翻嚟再恢复身份，系咪？咁啊嘛。 啊，佢嗱，佢哋做啲 research 真係太舊啦，全部都攞啲舊港產片，應該睇最新嗰啲。 啊， 順便去嗰度救埋阿旺翻嚟，原來都係嗰個島嚟啊，原來係嘛？ 係， 都係嗰個島啊，係嘛？ 咁啊，為咗揾錢，即係揾菜單車嗰度啊！ 系 单车追逐， 即系总之佢初头要讲到佢好似一个冇出身嘅人咁啦，即系好似鬼咁样啦，系啊，专登咁咁啦。如果开始佢一个大小姐，就好似唔过瘾咁啫，系咯。 系啦， 唔系因为其实罗拉系有爵位嘅，咁但系呢度冇提过呢样嘢 嘅。呢度未冇嘅，冇讲嘅，系啦。 但系佢有临尾佢老豆嗰个墓嗰度有写住乜乜爵士咁样咁咯。咁應該佢個女都有嘅。 哦，即係佢老豆已經係爵士嚟嘅 ，OK。嚇，咁佢喺邊度咧？佢初嗰度邊度係美國嚟嘅，定係英國？ 倫敦嚟嘅。 英國嚟嘅，哦，係咯。 因為由頭到尾啊， 係咯，因為冇理由啊，你美國邊有爵位？ 係。 係咯係咯，佢由頭 即係最少要有爵位嘅國家係咯。哦，即係佢有講係英國嘅，即係記都有講。 有倫敦嚟嘅，直頭有講過係倫敦。 倫敦 OK， 哦，咁好啲。 係有影嘅。系啦， 嗯， 即系好多嘢都好还原个 game 嘅，真系。 咁呢度个女主角嘅表现唔系黑口黑面嘅，即系只话啲即系啲画头就应该打先咁嘅啫，即系平时好得意嘅， 好得意嘅，好可爱嘅人咯，有讲有笑嘅都系，即系爽朗嘅女仔嚟嘅佢系。 即系唔好话黑起块面唔出声，唔系咁。 唔会噶，绝对唔会，绝对。 哦，即系啱啱影到佢打嗰啲先系咁嘅样。 系讨好嘅女仔角色嚟嘅。 O K。 同埋套戏咧。哦，好讲， 系嘛？ 诶，同埋套戏都分嘅嗰件事，成日即系都有，即系得闲都有啲开心位嘅。 哦，即系唔系成套好似死老豆咁嘅。 唔系嘅，佢遇到危险都唔系话诶，真好，佢都会开下玩笑嘅，就遇到危 险 都。 哦，即系阿Indiana Jones咁嘅，即系领嘅嘢都有啲。 你可真系可以放佢Indiana Jones。 即系明明领嘅嘢都有啲，即系有啲幽默喺度。 有啲自嘲啊，有啲幽默嘅，佢都有呢样。 系。O K。 所以系分嘅，套戏系分嘅。 嗯，即系真系争最后，点解冇怪嘢呢下嘢咧？系啊。 我失望真係最後嗰個女王復活，點解冇復活呢？我成日諗， 即明明水晶骷髏去到尾，原來個爛鬼玻璃咁啊！ 原來唔 係 聖杯， 係嘛？係聖杯，聖杯原來爛鬼杯咯。 嚇！係 佢咁樣咯，佢 係啦，跟住約櫃打開，咪俾塊爛石喺度咯，冇嘢嘅咁啊！ 即係你會咁樣嚇，你會就呆咗。 唔係啊，最尾係班德軍以為搞咩儀式搞一大輪咧，點解等咗十分鐘都冇嘢發生咁？跟住再等咗半個鐘，班德軍自己冇忍，喂走啊走啊走啊， 咪 走收隊。啊，原來中曬，自己解醒啊，使乜再翻你翻去啊？喂，梗係要啦，大佬。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搞到你咁啊，仲要咁啊嘛？ 真係失對比咯， 係啊，真係啊！下次再有啲乜嘢啊？係唔係？只要唔使綁住我嘅，下次你再揾啲乜嘢，你不如你俾錢我幫你玩，唔使打嘅。其實我哋係有好好明白明白啊！哦，飲茶飲茶咁，咁一完係嘛？完一鐘就你睇啊，大佬，你梗係要飲啲咁嘅，即係最後要 有 翻，即 係 你揾古物呢樣嘢，點可以係最尾係流？即係啲係真係唔得嘅，大佬。系咪邪马台国女王整蛊佢嘛？后屘有张纸用日文写系嘛？ 喂，嗱， 写咩嘅咧？咁啊， 到此一游啊嘛！ 记啦，傻仔咁啊嘛，译翻出嚟原来啊， 唔系呢个邪马台国其实咁少，即系应该好少电影拍过，应该可以好好发挥嘅。 西片少，日本 啊，西片好少，西片少啊嘛，因为咁你。帶俾外國人睇，佢哋會好奇睇啊嘛！即係你咁樣略略大過，你同任何一個古墓，我覺得好似冇乜分別咁啊！ 哦，係啊，呢個即係 冇錯冇錯。 日本咧，佢連日本風情都冇，我覺得係整體嚟講， 即係都唔似嘅，即係同冇日本 feel 嘅，冇啊冇。 即係你話佢乜都得呢度啊，唔需要話。 因為咁講嘅，佢呢度就講咧，佢係個邪馬台國，即係阿卑尼夫係。自愿过嚟呢度咁样去死嘅，佢后屘解释翻系，即系唔系个将军点样想捉佢过去咁样嘅，咁佢唔系咁讲嘅，咁所以佢就即系好似好合理科学化咁 样 吓，咁解释咗即系点解个女王， 但系佢有个墓，个墓又有机关噶喎，你唔好话佢自己嚟死咁样，好似好， 佢就讲个机关，佢都有讲， 都系佢自己整咯。 係阻止人出去嘅，佢話係，即係俾人帶走佢嘅病毒走嘅，其實係。 咁樣，佢自己整啊，哇，犀利喎！ 系咯，我都唔知点解会有，可能系将军整啩。 即系当年真系一定有磁力铁甲人先整到啦，真系。 啊，唔系，当然我觉得，我觉得佢个解释咧就真系有啲荒谬嘅。咁你唔想病毒传出去嘅话，咁样你烧咗条尸佢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可能会咁谂啦。不过 简单啫嘛，烧条尸咪得咯。 啊，咁 毁灭咗个岛都仲得啦。 吓，系啊，系啊，系。 咪應該再快啲啊嘛，揾到同宗啊嘛，即係其實磁鐵嘅鐵甲人就係話點解佢哋要打個磁鐵人咧？就話嗰個主角係一個司馬壽啊，佢話佢老豆將個同宗擠到佢裏邊，我唔知點樣擠到入去啦。咁但係佢就話揾到個同宗就可以復活佢哋嗰個即係個魔王嘅，即係其實個女王都唔係最大嘅。 唉， 係個女王冇死嘅怪物嚟嘅，即係個唔係個女王，係即係嗰咪比尼夫嚟咯，應該係啦，如果我冇搞錯係。 咁你邪馬台國都應該係嗰個女王㗎啦。 佢又唔係嘅，佢個漢字唔係寫，佢音係咁讀嘅啫，佢係邪魔大咩國咁樣㗎嘛。個音係一樣嘅，係啊係啊係啊。咁咪講佢哋嗰啲咁嘅人咪其實係怪物嚟㗎嘛，係囉。咁磁力鐵甲人就科技嚟嘅，咁搵個即係嗰個博士唔知點樣，佢都係講佢搵到個同宗，跟住即係所以先有嗰個後來嗰個爭奪戰嘅。 嗯， 咁咯，即系呢样嘢系玩过啊，即系呢个机械人片都已经系咯，系啦，咁呢度冇攞翻出嚟玩晒咗啦，我觉得。最尾有对手套啊嘛，罗拉揾到系嘛，有闪电。 佢唔系揾到对手套喎， 揾 到闪电。好出名嗰两支枪，即系因为旧版安祖尼有两支枪插喺大髀噶嘛， 系啊，连射手枪。 系啦，佢呢度咧就系 ending， 你当系彩蛋或者片名嗰度咧。就係講佢去揾嗰兩把槍，攞咗兩把槍啦， 係係 啊， 仲有安祖連拿簽咗名上邊㗎嘛？係， 我可能嗰次係上口去致敬安祖連拿，點都完全我起碼我揾唔到啦，或者有都唔理嘅，即係我睇唔到。 影得佢阿媽幅相，原來係安祖連拿啊嘛。 原來安祖連拿係咯，我都有啦，有啲咁嘅情景啊，其實。我就係我已經好留意睇，出邊度有提，咁我眼係睇唔到，但係。可能真係有講都唔定，只不過我睇。 佢有話有嘅咩？佢又話有呢樣嘢。 我估有啫。我估有。 冇唔出奇，下集先啦。 咁我唔知啦，或者有都唔定。 下集淨出翻安祖連啦。 可能就係啲朋友會睇到，可能話翻俾我聽咯。 唔係，咁如果下集佢唔係出翻嘅咯，咁繼續係佢做咪唔得咯？ 繼續係佢做都得㗎， 唔得。係咯，咁佢已經唔係出翻啊嘛，咁佢如果好蛇龜咁咪唔得咯。 唔邪龟噶啦，佢后尾其实咧，佢呢度咧有个演出咧，都有个对比嘅。 哦，即系后尾唔邪龟噶啦。 前半段咧系比较勤鸡啊，即系打波死又打输啊， 系 踩单车又炒车啊咁嘅。但系去到最尾慢慢咧，你见到佢可能个演员个演技系真系好啊，好啊， 即系飙到 系坚定咗嘅。 哦， 即系佢就系转变咗少少性格，其实系。 即 係後面 已經變成定㗎 ，OK？ 眼定都好多㗎，即係你睇到佢變化嘅，即係由嗰個靚妹變成一個真係冇。 咁但係下一集要封埋空㗎咯喎，如果再要續落去就係啦，如果唔係接唔到班嘢， 係啦， 你加個三角啦， 係。 係啦，加晾一晾。 整個鐵線巴係嘛？突然早就見啊！咦，你搞咩啊？咁我嗰個巴比較即係奇怪個形狀啊，唔好介意啊。係唔關我事有巴咁樣啊，買錯巴啊，買錯巴係啊，個巴唔啱你戴喎，咁樣嘅搞到咁啊，係咯。 唔係 佢下一集肯定要重現翻最舊嗰個 game 啦。如果搏落去係咪？ 如果佢唔重現嘅，佢重現真係新版第二集嘅著曬褸嘅，真係雪板嘅。 係。O K， 咁啊唔使变嘅而家。 O K， 咁就未有跟住嘅故事啦，就算 game 咯，因为你都话佢两个古仔都玩咗。 唔系第二个故事佢玩咗出咗组咗啲人物，即系但系个故事线未玩嘅。 哦，个故事线哦，咁查咩噶？第二集 一故事就去咗雪山嘅查另外一个古堡嘅。 哦，即系可能就讲呢个啦。O K。 哦，我唔知，或者自己作一个都唔定。 明白，好。 佢但系就去一个雪山嗰度嘅。 嗯， 系啦。睇下我睇翻資料就應該係講你嗰個十三世紀咩喬治二世嗰個古墓咁樣嘅 係 咪？因為我玩都未，我又未玩到嗰個 game 都。 哦，呢咁但係嗰聽落又唔覺得係咩怪喎？咩怪？ 佢話都係隱藏一個長生不死嘅秘密。 哦，即係又係關呢樣嘢事。 系啊， 即系全部都长生不死。 系啦，咁啊呢度先至会出嗰、那个诶嗰、那个情况度，即系穿越时嗰时。 哦，明白。 系啦，佢提早咗出场啫，嗰、那个 好。咁睇下呢一集大家即系睇完，即系得唔得啦？其实或者咁讲，都唔系个影评得唔得嘅，票房得唔得嘅啫，公司睇。 系啊，最主要睇票房啦。 系啦，话知你闹到爆啊，跟住票房砰砰声咪 OK 咯，咪下一集、啊、你赚到飞天啊，票房唔得咁都冇用啦、 啊。系都冇用，系啦、啊。嗯。 好，咁大家睇。 我个人嚟睇，我都满意嘅，对呢套戏系系啦，我个人就满意嘅。 咁 新片 O 唔 OK 啊？ 咁我觉得咧套戏都 OK 嘅，系个结尾就怪少少，不过你睇戏嗰阵时咧就都可以接受到嘅吓、啊，即系未知去到哦有冇搞错啊咁样咁、那个程度嘅，我觉得啦吓。咁同埋佢啲即系一直佢嗰啲冒险位啊，嗰啲追俾人追啊，或者系佢要落难啊嗰啲位咧，我觉得都拍得好嘅，即系你。永远就系有个紧张位啊！啊，佢会唔会好危险咧？咁样咁嗰啲都佢都做得好足嘅，即系我觉得就系成日啲戏啊，就系争呢啲嘢咯。即系好似唉，佢、哎、明明好嗰度应该系好危险，但系你都觉得唉，佢、哎、实过到啦咁样嗰啲。咁佢呢套戏就做得好足嘅，睇到即系 做得足紧嘅。 系啦系啦，就系、是、咁咯。 咁啊系啊，其实都唔知点解，唔好难嘅啫。以前嗰啲史泰龙嗰啲都系咁噶啦，即系滑跌落山啊，跟住咁好似觉得好肉紧咁样啊。你觉得哇就系死啦，就系死咁做戏啊！你成日都知做戏，但系你拍到嗰种， 你 带下， 你带下 系咯，滑跌跌落去啦，要死啦，咁人哋都做到嗰、那个，即系你以前啊，边有咩特技啊？讲真，边有而家咁劲啊？都系即系其实都系靠个即系。剪接啊，或者演出啊， 劇情嘅推進啊， 氣氛點樣可以逼到出嚟咁？咁係咯，唔知點解而家啲戲有咗特技之後咧，反而就係冇咗呢啲嘢。咁而呢套戲 依賴咗， 呢套戲有翻咧，其實係啲特技害咗㗎，有時係。 呢套戲就反而少電腦特技㗎，就多真係 action 特技。 係、咯。 即系啲追追逐逐咧，都系 action， 即 系啲荒山野岭系坚噶嘛，唔系喺个 啊， 唔系蓝漠跟住 key 翻到边， 唔系佢就算你觉得系假咧，都佢都顶多系场景啊， 顶假啊嘛，佢都唔系 key 啊， 唔系背景好似系假噶，我哋成日都觉得 啊，边度啊？ 即系个香港啊， 系假嘅。 即系嗰堆船咧，就真系喺堆船度拍。 系 啦，但系可能个背景就 key 落去咯。 哦，咁你嗰啲 key， 我意思系连个人都系 key 落去。 咁冇呢啲啊。 即其实背景冇嘢嘅，都喺录影厂蓝幕、绿幕前演咁啊。嗰即系而家好多戏系咁嘅，大佬。 系。 我睇翻制作特辑，佢喺船嗰度追，都系真系喺船嗰度追。 啊，你话 key 背景呢啲啊正常添啦，呢啲冇问题啊，系咯。系咯，嗰只枪都系劲喺大屿山，咁唔通真系一定要喺大屿山咩？系咪先？咁唔使嘅，系咯。 佢算小电脑特技嘅呢套系，因为个古墓里面咧，好多都系搭出嚟嘅 景，系啦，嘛咪 真 系咁咯，即系做翻以前嗰啲拍戏嗰啲方法咯，即系用翻。 即系啲机关，即系揼啲铁落嚟啊！ 即系啲 C G 咧，系要嚟执靓佢，就唔系要嚟悭，唔系要嚟悭水悭力，系嘛？咁咪用得啱囉，咁係條橋最尾無端端改咗做現實呢下嘢就蝕咗少少啫。 係啦係啦係啦。 蝕咗少少氣呀，令到成件事好似係。因為你推到嗰刻個高潮位嚟㗎嘛，大佬應該。係囉。係囉。開藥櫃原來冇料到咁你真係差啲。同埋睇標得到睇標以為半粒鐘冇嘢發生。即系咁嘅啫嘛，大佬。 个墓就比较简陋咗啲，我都 系 难嘅都系，即系入到个墓嗰棺材嗰个位啊。 即系我谂呢套，如果你攞啲鬼吹灯嗰啲比就已经赢晒噶啦，一定。 哦，咁唔同比嘛？ 唔同啊，冇得比啊嘛，直情吓。 冇得比，佢都有，佢都真系还原到 game 同埋真系有夺宝奇兵嗰种 feel 嘅。 即系呢套就算同现实中比都有得比系嘛？ 都 有。 有得比啊， 你講起鬼吹燈咧，呢個香港好似話遲啲唔知 J2 定邊度都會做啊，即係電視劇版咧應該係。 電視。 我之前網劇版嗰度。 即係咪即做過嗰度啊？你講已經。 唔知啊，呢個不過我都係咁啱喺呢個廣告嗰度立到啫。嚇，呢個再。 咁佢知乜嘢啊？鬼吹燈知乜嘢啊？後面有個字㗎，一定。 有啊有啊，不過唔記得咗係咩嚇。 係咪正 在睇？ 系咪星絕古城啊？星絕古城系做过， 应该系 做咗啦，好耐啦，我都睇过，我都睇过，我睇过， 我都有睇， 系都几闷噶，老实讲吓。 哦， 电视剧嗰个诶系啦，我都有睇电视剧嗰、那个， 都闷闷地啊，唔好意思， 系啊。 系啊 ，OK。咁如果佢剪輯過，應該 OK 嘅。 咁此等嘅，即係呢啲即係亞洲還原電影中之堆咧，其實暫時都冇乜邊套特別出色㗎啦。老實講嚇，即係都好多套啦，玩過係啦，但係都做唔到嘅，係啦。 嗯嗯嗯。 即係講即係影像作品嚟講啦嚇，咁 港產片都拍過一啲類 型。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係係。好多 嗰陣時咩財叔嗰啲好似都係咁嘅， 咁唔係財叔唔係講呢啲嘅，我都打日軍㗎嘛，唔係講呢啲嘅，財叔抗日片嚟嘅，抗日奇俠嚟嘅，財叔係唔同嘅，但佢又唔係佢冇武功嘅，嗰嗰套戲入面冇啦，最少佢即係佢哋正常即係正常抌菠蘿嘅啫。 嗰套咩海市蜃樓定乜鬼好似就係喎，好似 唔緊要啦，近年都好多嘅，係咯，即係總之呢一種即係有少少。即係 尋寶 啊！呢啲咧咩即咩唔係早兩年啊？張柏芝都有套㗎，係咪一套垃圾嘅？ 係嘛？ 有好似仲有嗰個啊奧運幕後代唱嗰個俾人幕後代唱嗰個叫咩名啊？陳妙可啊？ 我陳妙可 係個靚妹，好似都有份做，好似 我咁啊，唔知 啦。哦，大即係大陸片嚟嘅，應該都係。 唔知啊，點知啫？而家分唔到嘅。成龍話齋，而家已經冇分呢個香港片 啦， 同中國片嘅係啱啊，一樣咁嘅質素係咪？唔使分嚇，係 去曬去曬嗰種質素。 係拍得好嗰套，咪叫香港片咯。係啊，係冇分嘅，一樣嘅啫。 唉， 都系咁上下嘅啫，系啦，咁啦， 系 啦，咁啊，好，咁呢套啊绝对超班嘅，呢套系咪《盗墓者罗拉》？ 系，收过， 系 OK 嘅。 咁到底你觉得女主角啊，今次即系可唔可以突破到咧？即系喺一般观众眼中嘅地位咧？因为其实真系唔好多人中意佢嘅啫。 我觉得经过呢套嘢之后，有机会会啲人会中意嘅。 系 OK。 因为个角色讨好，始终都系系啦。 因為上次你話上次做西村邦冇得講啊，我都覺得唔得啦，呢個成套黑口黑面。咁但係上次做 uncle 嗰時，其實我覺得 O K。咁就啲人成話 uncle 都唔好睇嘅，成話直情話唔好睇，咁唔好 uncle 其實套戲本身 嗰種風格啊，我覺得啲人係唔中意。 係咯。 即係連套戲本身都唔中意啊，其實唔係唔中意，所以就。影響到個角色啊！ 係啦，咁啊 ，X-Men 係更加唔好講啦，係咪？即係相都冇，咪少係相都冇相。香港， 佢攞獎嗰套《丹麥女孩》又都係另一批觀眾啦，要睇嘅亦都係，即係文藝片嘅觀眾亦都唔係 都係為咗睇下阿霍金啫。其實 扮女人啦， 其實咁啱嘅，因為佢咁啱係佢做佢老婆啫嘛，係咯，係啊，唔係為咗睇佢啊，係咯，係咯。 如果呢一套能夠奠定到呢一個， 即屈金香亦都唔見得好多人睇啊， 又 唔 見得多人睇，係啦。如果呢度你能夠打到一個人， 但要靠打女咁打出嚟，真係我覺得有啲慘啊！即其實明明係做 drama 出身 嘅， 即係歸公升係嘛？唔打都冇人識啊！ 舒特拉咁耐都冇， 係邊個嚟㗎？咁啊打識一打就識啦啊！佢記得佢啦，冇計。 做下老豆就個個 冇計啊，係啊，即係個個都係要做翻啲，即係呢啲戲啊，係咯。咁係啦，希望大家認識一下啦嚇，係。係 咯，認識咗之後又可以睇翻佢，或者做翻文藝片又可以留意一下咯。 嗯，係啦，係啦，因為佢啲文藝片咧剝青啊，事實都係大家留意呢一點係。 哦， 即係如果大家睇呢個 Jennifer Lawrence 咁想睇啲咩四點盡路，佢係咪去到四點三點啊？三點肯定盡路咗㗎啦。其實 X Machina 都有啊，最尾佢冚翻啲，佢換翻啲人皮上身嗰陣，咪除曬咯。 係。 係啊，已經有。 即係佢最奇怪就係冚完啲人皮，個身材係細過頭先著住件機能衫嗰陣喎。我唔知點解咧，因為冚啲嘢上會細咗嘅，我邊度細咗就喺你諗下。 扎實咗啩？ 嚇？ 扎實咗。 扎啲係咪？哦，嗰塊皮可能唔同，唔啱嘅 size。係 細碼。係 咁樣著唔落啊，應該。唔知道你问佢啊，系咯，咁啊，全裸演出咧，全裸演出啊，闲闲地嘅佢，对佢嚟讲， 其实外国女星都冇乜所谓嘅，呢 个唔系，因为佢真系啲欧洲嗰啲嚟嘅，佢本身跳芭蕾舞出身嘅，即系佢先系呢个咩啊 紅紅著 特工， 紅著特工啊，係佢先似。 佢做都有說服力㗎，其實。 佢做似啲老實。 佢做做似啲嘅，其實真係。係 啊，不過但係因為佢嘅名氣始終係暫時未。 緊啲啦。 唔係即係冇，唔係未有好有觀眾緣咯，應該咁講係咯。但係荷里活都係係算係捧緊佢嘅，的確係，即係你去到揾呢一個 I P 啦，係咪？即係你諗都冇諗過，喂。盜墓者羅拉喎，點會揾佢做？你初初個個都好質疑㗎，有冇搞錯揾佢做？ 你點突破到安祖連拿先至難啊嘛？其實係 嗱，一嚟啦，二嚟就算你揾邊個做都唔好嚟揾佢啊！完全佢邊忽似咧？咁大家覺得都冇唔覺得佢 細細粒粒咁樣。係 啊，同埋佢仲打戲，唔係啩？佢做文藝片喎，咁係嘛？ 係啊， 係咯，係咯，係。咁咪今次咪叫做有個即都算突破演出啦，即係做一啲唔係之前做嘅戲種啦，已經係啦。即之前啲就算打都係開下槍揸下車啫，係啦，即其實唔係佢真係打噶嘛，係咯，即嗰啲啲戲拍到，係啦，呢度真係要打，係啦係啦，咁啊點咧？咁啊大家睇入場睇睇啦，係咯，嗯， 係啦， 嗱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就係咁啦，有冇補充？ 冇啦， 好啦， 冇，咁啊好。睇下北打有咩意見咧？ 好，盜墓者羅拉咁啊，先嚟第一啦，我其實就不嬲 A C G 咧。即係其實我都冇咩 A 嘅，即係大部分我都係睇漫畫嘅啫。咁 ACG 起碼 AC 都叫有接觸啦。我不嬲對 G 咧，即係 games 咧就冇乜。咁我嘅童年其實打街機，我冇乜時間，因為你知我自細我都中意寫嘢，亦都我其實你問我都 OK 嘅，我讀書 OK 嘅。即係我都係讀書人嚟㗎，細個嚟嘅。咁所以咧，我都至少冇乜空餘時間就喺屋企打機。所以咧，加上屋企人都話過窮啊，得唔得？咁啊，窮嘅屋企咧就冇電子遊戲機咁。咁更加電腦其實我都好大個，我差唔多入 U 先有第一部電腦。咁所以我又唔會打電腦 game， 我又唔會有手遊，即係嗰時唔會打 game boy 又冇錢。咁加上更加唔會嗰時啊有咩紅白機啊咁樣。所以我至少我對 G 咧我冇童年回憶嘅。咁所以我對一啲經典嘅 games 咧對我嚟計我冇乜反應。譬如呢個《盜墓者羅拉》，甚至乎之前嘅好耐之前有套叫做《波斯》。波斯王子咩時光之印咁就話，咁跟住甚至乎你去到譬如《生化危機》咁樣，或者《Final Fantasy》，咁呢啲咁大嘅遊戲機品牌咧，其實我唔識嚇，咁所以我係冇乜包袱嘅。甚至乎呢個《盜墓者羅拉》咧，原來係一個 reboot 嘅電影，佢之前有兩套啊，不過我只知係安祖蓮即係嗰陣時啊，即係仲係大波嘅安祖蓮做嘅。咁我都係嗰陣時快立過咯，唔記得嗰陣時好似影評都未開始寫，我就冇乜深究，亦都深思。咁但係當然。咁呢個叫經典 reboot 啦，我都係當係盜墓嘅戲睇啦。咁啊，同呢個盜墓迷城就即係始終題材太相似，咁一定我嚟攞嚟比較。咁啊，兩套比較呢套就好睇好多，因為盜墓迷城點解咁服呢？我之前出過幾千字講啦，可以睇翻我上年嘅2017年服片十大服片入面，我已經詳細交代，咁我唔再講啦。咁最大鑊就係將呢個突然間盜墓迷城變咗做超級英雄片啊嘛。咁同埋最大鑊就係個真係個男主角都要入魔，咁而啲魔物咧又冇對手，一有魔物就贏曬噶嘛，即係對比呢個敵人嚟計，咁啊變咗喺個武功層次上，就變咗啲人類又好廢啊嘛，咁啊變咗即係好多位佢都即係扭咗變咗，咁啊變咗唔好睇。咁呢套你問我咧，佢雖然 reboot 啦，就亦都係講羅拉嘅第一次盜墓探險，可以話叫盜墓者羅拉嘅前傳啦，得唔得？嗱，選角我即刻先再講啦。咁我亦都因為我其實我遲咗錄嘅呢節啦，我聽曬阿芬芬同埋阿 Tasco 同埋 Sunny 嘅個感想啦。咁我好認同嘅。咁但係我就因為冇前即係跌遊戲嘅包袱啦，我又覺得套戲 OK。因為我唔介意佢原來係盜墓者羅拉入到去原來嗰啲入面所謂嘅啲機關啊，係原來係可以科學解釋，原來嗰個條屍體唔係有啲咩魔幻，而係病毒。我又覺得即係呢個叫做好似科理科化或者叫科幻化咗呢個魔幻題材。我呢個動向，我覺得可能係 fans 你會覺得咁樣過條界線咯。但我因為冇乜包袱，我又覺得我又唔係特別讚，但係佢咁樣去包咧，我覺得佢有個計算，就係想喺中國大陸度上嘅，因為知大陸入邊唔可以有魔啊嘛，一定要有少少最後解釋。你話係幻覺又好，你話有粒寶石令到你產生幻覺，咁你又變咗盜墓筆記咯。咁你話譬如好似九層妖塔咁樣，你話魔獸咁都有得解釋，咁你當第二種物種咁樣，咁類似，咁即係總之 我又唔會覺得一定唔得咯，即係導演你咁取向咪咁取向，我照睇啫，反而我都係會睇入面即係拍得 O 唔 O K 啊，好唔好個整體個感覺、個節奏咁樣咯。咁呢套咧，你問我第一就選角啦。當然你話喂安祖蓮娜，咁你突然間揾個即係呢個即係就係機械姬個女主角，亦都係之前我講嗰套《慾望乜金香》啊，得唔得？咁入邊其實佢都飾演一個比較柔弱，亦都係，不過佢五官靚嘅，咁但係好明顯一睇就知係瘦同埋冇身材嘅女仔。OK， 咁佢做呢個叫做女主角，咁而個啲人好正常就會覺得嘅，喂話正正打咩啊唔掂。咁但係睇落你就知，其實佢一來你可以飾演佢仲發育緊嘅羅拉咯，你可以咁樣主觀認同啊。咁雖然佢而家望落去個視覺年紀都可能廿二三歲，咁但係佢入邊應該講佢飾演緊。可能啱啱18岁、19岁，啱啱可以签遗产文件嗰啲咁嘅年纪嘅，咁你话讲佢可以话身材都未发育晒，之后会大波啲都得。咁另外佢入边最重点，佢其实虽然冇唔系大波啫，但系佢个身形都好 S。咁其实亦都入边系充分着件背心咧，都见到你话佢战劈又好啦，或者夹又好啦，起码都成日见波罅嘅。OK， 咁当然个波罅唔系巨乳嘅波罅。而係即係油辣 ，OK？ 咁你問我都做到即係叫做啊，有啲嘢一樣樣有條辣睇下嘅效果。二來佢好 slim 啊，佢真係好多肌肉嘅，亦都可能因為佢原本我睇唔出嘅。咁但係睇佢用網屈金香都笠住曬啊，就算有場全裸嘅床戲，都見到佢係女仔一個啫。咁但係呢一套就好明顯好多情節，俾佢點樣引體上升啊，揸住啲嘢啊，跳躍啊，打關鬥啊，真係打。咁嗰啲手腳嗰啲肌肉嗰啲線條出曬嚟，咁係一個好 slim 係好健康嘅角色。咁喺呢一個叫健康與叫做 slim 嘅感覺係同羅拉係似，亦都 match 嘅。咁亦都佢又肯打到哇，打曬碌曬地啊，爛曬爛仔膠啊，另外受傷啊，流曬血啊，跟住就包住繃帶，個身污污糟糟，啲衫啊爛曬嘅情況底下繼續打，即係嗰種好窩嘅感覺又出咗。咁我睇完我發覺我就真係中意咗佢，亦都係覺得個選角冇問題。你話揀個叫大波花瓶？或者叫做揀個好打得，但係個樣又唔靚，咁我又覺得兩樣都唔完美咯。咁加咗呢個又個樣又打，個身形又 slim， 雖然唔大波啫，咁但係問題又很粗，咁我又覺得出嚟個感覺，加上呢個女仔出曬名好演技，你睇佢機械機就知。咁同埋《慾望乜金香》入面都係，咁即係演技行先，動作為副，但佢又很練，個樣又靚，但身材為副，但係佢都唔係話完全冇波，咁樣嘅配搭，我覺得係 very perfect。咁我大讚呢個選角。咁而套戲第二正，我覺得咧，佢係真係加咗好多咧。我相信啦，即係似波斯王子咁樣，佢刻意加咗好多合理嘅情節。我強調啊，係好順嘅，描述到佢點樣嗰種翻騰啊，點樣凌空懸垂啊，點樣攀石啊，點樣話引體上升，點樣有啲嘢冧啊，最後點樣靠個體能去克服一啲好體能上嘅展現。咁呢套做咗好多跳躍，好多飛，好多嘢冧啊，好多瓦礫底下飛出嚟啊，點樣打人嗰陣時點樣嗰啲動作，咁即係喺個體能嘅展現咧，佢呢套做得好好，亦都多咗好多即係真係啲古墓入邊穿梭飛躍啊，點樣飛過去攞住啲嘢嗰啲咁樣嘅動作咯。咁你問我係都緊張嘅，咁但係佢雖然即係。都你問我都做啦，入到去個墓地咁，梗係有啲機關啦。咁但係就你問我，話可以咯。咁即係唔算好精彩。咁你話嗰啲咩整粒晶石，又咩我都劇透啊，有咩紅加黃變綠啊，係嘛類似啦，啊藍加黃變綠。咁啊，即係啲基本嘢啦，咁又去跌啲石咁樣之類咁樣，咁嗰度你問我做得滯嘅，即係由啲妹慢慢跌，慢慢跌啫，即係揾嚟講。咁即係有啲咩飛啲輪落嚟啊，咁又跟住後屘又解釋又點樣扭啲嘢。你問我嗱喺盜墓嘅機關入面咧，雖然佢都叫做有幾關，但係實情咧即係得一兩關叫有試練嘅啫。咁而其他啲都係留於有啲嘢飛落嚟啊，我嚟去阿羅拉利用佢嚟整死嗰啲追兵咁之類，咁其實唔係冇甚特別嘅，你問我嚇。咁而另外就仲有就入到去咁又講佢 kick 垮咁有啲叫緊張位啦，中途喺個 入到個島有場海，有場海難啦、啊，咁跟住然後入到島就有啲又講而家係羅拉射箭嘅得唔得？咁有啲講佢點樣又解放佢當地嗰啲俾人，佢有啲你當黑奴啊，或者冇黑奴啊，即係嗰啲俾佢夾硬揾槍挟持住要做嗰啲工人嘅，咁點樣解放佢？咁之類有啲打咁樣之類，咁你問我正正常常咯，又加啲嗰場譬如跌咗落水，後屘又跌咗落去個飛機，喺個飛機度嗰場點樣逃生嗰場幾鬼緊張嘅，咁你我覺得動作嚟嘅。O K 嘅，嗱选角嗰啲我觉得一流啊，咁反而我有不满嘅，不满咧第一咧，其实你俾我编咧系唔应该再编佢搵到老豆咯，其实佢发现佢老豆嗰条桥咧，其实我觉得一来靓啦，二来都几冇可能，即系佢既然你老豆咁大势力，你或者点样，咁你唔会话。即係嗰七年都完全音訊全無咯，即係你可以用好多方法啫。你見條女係咁依行埋，佢都攞到個你嗰、那個嗰、那個叫冇有線電話啦。咁咁簡單，你嗰七年你個你作為老豆，你就算真係想入去死守住個墓，保護個墓唔俾人揾到，你都可以打個電話揾人嚟 call 救兵，跟住你用翻你咁大嘅財力，講佢又直頭世界首富咁滯啊！幾話間公司名嗰個 list 都差唔多黃寶黃話即係黃頁電話簿咁厚，咁你會用自己嘅財力去更加去保護件事嘛？應該就唔應該話得自己一個困獸鬥喺個島度，即係呢樣嘢好膠咯。咁二來七年又冇死，出翻嚟融融爛爛，有段父女情講唔緊要啊。但出翻嚟，我嘅 expect 你個老豆應該喺咁嘅狀態，你係應該有功能㗎嘛。同埋出翻嚟，你以一個咁樣咁傳奇嘅叫做啟蒙到阿羅拉去做盜墓嘅一個叫做嘅爸爸，你除咗有知識之外咧，你應該係個人要 charm 啲咯。咁第一錯就係老豆喺咁嘅狀態出翻現，你唯一叫做刻畫翻有少少父女情啊。但個父女情其實好薄嘅，嚇唔夠深，亦都係選擇啦，因為佢要動作行先啦。咁但問題，佢就喺成個盜墓過程。甚至乎係入到個墓地啦，照計入到個墓地應該就個老豆係主打啦，因為老豆已經有曬啲資料，佢應該每關好熟悉，咁應該有啲環節要俾老豆 show off 噶嘛。而家就話做到個老豆咧，留於係一個被挟持嘅角色，佢嘅存在係只不過令到羅拉，因為佢被挟持，有個原動力俾阿羅拉去掘個墓。咁呢個嘅交代情節其實係好戇居，你可以好多方法令到阿羅拉會盜墓嘛，包括去挟持佢嗰啲無辜嘅員工，以羅拉嘅性格都會去入個墓地㗎。你唔需要特別咁拖泥帶水加個老豆角色，而入到佢個老豆係廢嘅，佢只不過被控制嘅角色，佢啲關節都要靠個女去開。咁你就你即係嗱，冇話唔得個情節，你點編都得，但係唔好睇咯。同埋咁樣個老豆唔夠 charm， 你冇嗰種傳承嘅感覺，你只不過係一個流於一紮知識嘅一個叫廢老。咁你既然留得知識，講得個老豆咁勁咯，咁你點解仲要走個現實實嘅老豆出嚟，而又描述到佢廢咧？咁你變咗個印象嘛，喺心目中好大打折扣，兼又流於真係一個好嘥咗嘅一個角色。咁我覺得就即係呢個係敗筆。咁你問我整一套戲，即係動作個設計節奏 OK 嘅，咁但係事實入到去個結局咧係差嘅，即係包括點樣入到去，又會講有啲病毒啦之類，跟住有個喪屍又咬老豆，咬老豆犧牲嘅裝炸彈，佢自己又會喺個橋度啊踢甩條橋，跟住又困手鬥打，咁嗰啲情節又即係靚啲嘅，你問我。不過就當然，我覺得打得幾好睇。即係又有啲 MMA 啦、地鎖啦，又最後又整一腳咁樣嚇，即係一個側踢咁樣踢佢落去，咁跟住自食其果咁又少少啦，咁即係都回應翻呢啲戲都係咁啦。最後個奸角梗係自食其果，咁最後再出原來仲有個大陰謀，咁啊叫鋪第二集，咁我覺得正常咯。咁但係問題做咩入到墓地咧？應該話成個故事我最不滿就係老豆一出現之後係會有少少 distort 咗成套戲。如果其實係狠心地個老豆冇出現過，描述翻多啲佢同吳彥祖，而家就因為老豆出現咗，變咗入監、入墓地或者被挟持，甚至乎喺入面俾個支援佢嘅角色就係老豆。咁其實呢個角色唔係應該吳彥祖做嘅咩？咁你先係真係男女主角嘛？咁變咗就真係嘥咗呢個鋪排咯。咁但係都慶幸啦。現在呢套戲入面咧，即係都正式成為咗呢、這個男一嘅叫係男主角嘅第一啦，亦都叫做係吳彥祖叫第一套啊，係嘛？喺荷里活電影入面叫男一，但雖然呢個男一咧都係出咗咁大半場咯，之後就都係講佢出咗去，都係流於冇用。 最後就喺個墓地外邊揭開啲石啊，救翻羅拉嘅呢個角色嘅啫。咁啊，即係功能最後啊不大嘅。咁但係咧，都慶幸終於我哋香港有演員可以做到，即係甚至即係叫荷里活電影嘅男一啊咁得。咁啊，但係整體我覺得佢嘅動作啊鋪排同埋因為個女主角都真係算得好，咁我就覺得都合格啦，多少少啦。咁我又唔會話大讚套戲，但亦都不至於唔合格嘅。